伴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了。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。经验自己背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在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遗忘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我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别依

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。